我林真是你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汉哀帝建平元年12月初6的晚上，济阳县令刘钦守在行宫外边，他不停地踱着步子来回地徘徊着，时而双手紧握，时而仰首望月，时而念念有词，时而沉思长叹，万般复杂的心绪袭上了心头。过了好半天，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划破了行宫寂静的夜，刘钦像是突然间惊醒了一样，蓦地站住了双脚，圆睁双眼，欣喜地望着厢房的大门。一个中年妇女奔出门来，满脸堆笑：“恭喜老爷，贺喜老爷，樊夫人为您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”“哦，有劳王婆婆了，接生还顺利吧？”刘钦尽力地压抑着内心的喜悦，他问着：“哎呀，托老爷洪福，夫人吉人天相，一切都还顺利。”王婆一边说着，一边引领刘钦向厢房里边走。刘钦已经不顾平时的儒雅端然的行路之风了，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厢房。他的夫人樊贤这时候都快虚脱了，但见刘钦进来，他还是挣扎着想要起来。刘钦一把把他按住了：“别乱动，小心伤了身子。”王婆递过孩子，刘钦一把将儿子抱住，他看着襁褓中红润的小脸蛋，是又亲又啃，爱不释手。樊贤在这嗔怪着：“老爷，你别吓着儿子了，都是四个孩子的爹了，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？”“呵呵，夫人这就不懂了，今天这个日子不寻常啊。早上有人来报，咱们济阳县有驾鹤生长，一经生9岁呀。”“啊，一经生9岁？”“是啊，当年高祖蛟龙缠身而生，汉武帝月落齐怀而生，咱第三个宝贝儿子韩遂而生，都是祥瑞佳兆啊。”“ 那有那么玄乎吗？”“ 当然有了，现在国家奸臣当道，世道动乱，咱汉朝江山危在旦夕，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，咱这第三个儿子说不定是汉高祖派来挽救大汉气数的大人物呢。”刘钦的话说到坎儿上去了，两口子一时间都沉默不语。没错，此时的汉朝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了。刘钦虽然贵为济阳县县令，但是县衙年久失修，他们现在还得借助当年汉武帝的行宫。一县之长过得如此寒碜，也算是少见了。王婆一看气氛有点压抑，就打破僵局说了：“老爷呀，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”“哦，就取个秀字如何？木秀于林，寓意着咱们的儿子前途无量。” 木秀于林，木秀于林，好一个秀字。 樊贤都念着，眼睛里边突然就湿润起来了。发芽了，我种的麦子发芽了。济阳南顿府衙院外有一块肥沃的田地，田边立着一块石碑，上写稻草园三个金黄大字。一个身着白衣白裤的八九岁英俊少年，头顶着斗笠，身披着蓑衣，正蹲在田边用手扒拉着泥土，欢声雀跃着。他红扑扑的脸上混浇着汗水和雨水，和土里鼓出的一颗颗胚芽是交相辉映。三弟，三弟！从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唤声，伴随着沙沙的脚步声由远而近。白衣少年似乎望着发芽的麦子入了迷了，对呼喊之声是无动于衷。三弟，这么大的雨，你蹲在这里干嘛？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少年耳后响了起来，如同一声惊雷一般把他给炸醒了。 啊！ 白衣少年吓了一大跳，转过脸来，看见那个穿着一身鹅黄绒衣的身影，马上又镇定住了。 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得正好，你看，我种的麦子发芽了，亮晶晶的，多可爱呀！三弟，快回去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弄这些？我要跟爹爹比一比，看谁的麦子长得好看。 白衣少年显然还沉浸在幸福的喜悦当中，没看到黄衣女子眼中含的泪水。 走啊，家里出事了。 黄衣女子再也忍不住了，一颗晶莹的泪水从他眼睛里边滑落出来，他哽咽着拉起白衣少年的手就往回走。白衣少年一边拍着满是泥巴的手，一边嘟噜着小嘴儿：“ 什么事这么急呀？让我多看一会儿麦子都不行啊？是不是爹出差回来了呀？”“是爹爹回来了。” 那黄衣女子几乎是失声痛哭，她柔弱的身体站立着，仿佛一阵风刮过她就会倒下。 爹爹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？ 白衣少年看见大姐这副模样，他吓坏了，原本嬉笑的一张脸充满了惊慌和恐惧。 爹爹病了。 那黄衣女子的话音还没落呢，白衣少年猛然挣脱了他的手，像离弦之箭一般就向府衙内冲去了。一阵左穿右绕，就冲到了府内的右边一间大厢房的时候，他已经气喘吁吁了，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直接喊着爹爹就冲了进去。偌大的厢房里边早已经站满了人了，白衣少年悲切的举动引得众人纷纷回头侧目。一位20来岁一脸严肃的蓝衣青年一把拉住了这个冒冒失失的白衣少年：“ 秀儿，不得无礼。”原来这位白衣少年就是刘秀，黄衣女子是他的大姐刘黄，蓝衣青年就是他的大哥刘演。这时候躺在床上的刘钦一边说着话一边挣扎着想坐起来：“ 演儿，让秀儿过来。”“ 爹，你别动，秀儿不孝，来晚了。” 刘秀穿过人群直扑到了床边，看着才半个月不见却已经骨瘦如柴的刘钦，泪水泛滥如洪水决堤一般：“ 你们都出去吧。” 刘钦朝众人摆了摆手，大家都低着头悄然退出了厢房。 屋子里边就只剩下刘钦、刘秀、刘演三个人。刘钦朝着刘演说了，你也先出去打理其他的事去吧。可是爹，刘演话到嘴边，一看刘钦的模样又咽回去了，只好走出去了。秀儿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刘钦说着呢，他还咳嗽起来了。刘秀就轻轻地揉着刘钦的胸口，含着眼泪回答，爹呀，你得了什么病啊？怎么这么严重？没请郎中吗？没事儿，一点小风寒无关紧要。爹爹刚才问你话呢。秀儿今年九岁了，爹爹怎么忘了？你前段时间还总是说，再过几个月我就十岁了，应该慢慢的开始学会独立了。 哦，秀儿记性真好啊，爹是这样说的。其实爹总是盼着你能像你哥一样，能早点长大成才呀，这样爹爹也就没有什么牵挂了，也可以死而无憾。哦，对了，现在情况变了，秀儿啊，你从现在开始要学会独立了。 爹。 秀儿，你听爹爹把话说完。其实爹爹是个胸无大志的人，早就想回老家独善其身了，种几亩田安然度日，但现在朝廷宦官还有王莽专政，一手遮天，咱们大汉已经是国将不国了。我们作为汉高祖的后裔，有义务复兴我大汉江山。我虽然知道自己力薄势单，但只要有一腔热血在，我就会誓死效忠，如此方能对得起我们的列祖列宗啊。这次我去东京，亲眼见识了王莽的骄横跋扈，他煽动朝纲，欺上瞒下，当真是禽兽不如啊。刘钦费力地说着，说着说着他就哭了起来，一阵阵的忧伤让他显得更加痛苦了。爹，将来我长大了，一定亲自杀了这个祸国殃民的国贼。刘秀像是在安慰刘钦，又像是在给自己打气，握紧他小小的拳头，咬牙切齿。好啊，好，难得我家秀儿有这么高的志气，你太让我高兴了，你比朝廷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强多了，你不愧是我刘钦的儿子，不愧是我汉室江山的血脉。刘钦正说着呢，也许是因为高兴，也许是因为激动，又开始大声地咳嗽了起来，咳着咳着突然间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的鲜血。刘秀吓得是脸色苍白呀，爹你怎么了？我去叫郎中。不用了，秀儿，爹有你这样的好儿子，这一辈子心满意足了。秀儿，从现在起你就要学会独立，你以后要把自己当成大人来看，因为你的童年呢，将在九岁这一年彻底消失。秀儿，你告诉爹爹，你能不能做得到？ 做得到，爹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做得到。 好，那你知道， 你以后的目标是什么吗？知道，铲除奸贼，光复汉室。听刘秀斩钉截铁地说着，刘钦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，那是绝望之后看到的希望，那是一种释然，一种解脱。他仿佛在坠入万丈深渊前看到了海市蜃楼中那最美丽最灿烂的光环。时光定格在西汉平帝三年，正值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时节，枯黄的落叶洋洋洒洒地飘落着，仿佛给大地上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大衣。伴着一阵悲哀的音乐声响，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穿越了雾霭，在路上缓缓地走着。棺椁前有大大小小披麻戴孝的数十人的队伍，九岁的刘秀人虽然个小，但身子骨却坚挺着，无论是下跪还是起身，脊梁都是挺得直直的，就像傲立在山谷的一枝梅。众人泪如雨下，声嘶力竭，悲切之情不言而喻。而刘秀却显得与众不同，他的眼中非但没有一滴眼泪，反而是一脸的木然，无悲无戚，无伤无痛，无嗔无怨。三弟呀，你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吗？怎么不哭啊？大姐刘皇就在刘秀旁边呢，早已经哭得梨花带雨，看刘秀这样一副淡定的模样，是气不打一处来呀。刘秀就像是没听见刘皇的话一样，兀自木然地看着眼前的棺椁，好像是痴呆了一般。秀儿，你怎么了？刘演拿着父亲刘钦的遗像走在棺椁的最前头，身为长子，他一夜之间似乎沧桑了许多，也成熟了许多。父亲的英年早逝意味着刘家的重担从此就落在了他的身上，失去了头顶的参天大树，以后斜风细雨都得他一个人扛着，他能不悲伤吗？但即便是在这无限的伤悲当中，刘秀的反常也没逃过他那犀利的眼睛，只是他却无法洞穿小刘秀此时内心深处的汹涌澎湃。父亲临终前的话深深震撼和感染了刘秀小小的心灵。是啊，大汉的江山早已经风雨飘摇，王莽像个刽子手，把大汉的胜利果实揣在他自己的怀中。作为汉室后裔，他有义务也有责任去光复汉室，去把属于他刘氏江山的权利给夺回来。虽然他只有九岁，但父亲的临终遗言早已让他这个原本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惊醒过来，醍醐灌顶。他瘦弱的肩膀原本还不应承受这样的重量，他脆弱的心灵也还没有能力承受这样的压力，但是父亲已经像一面镜子一样，用自己短暂的一生照亮了刘秀前进的方向。父亲是为国为民忧愤而死，作为他的儿子，刘秀必须手扛大旗，完成父亲的遗志。尽管他上面还有大哥刘演、二哥刘仲，但为什么父亲会在临终时把重任托付给他这个放荡不羁的孩子呢？他父亲走得太匆匆了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他。还好，他母亲樊贤都揭示了谜底。樊贤都是南阳人， 大地主兼大商人樊仲的女儿。樊家世代都善于种地，到他这儿不光庄稼种得好，也会做生意，崇尚诗书礼仪，邻里关系也处理得好。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先度性情温婉，知书晓礼，从小就注重仪表，村里人都很赞许敬重他。樊仙都嫁给刘钦，给刘家生了三男三女，三个男丁就是长子刘演、次子刘仲、三子刘秀。三个女儿是刘皇、刘远，这两个是刘秀的姐姐，三女儿刘伯姬是刘秀的小妹，以后他们都会陆续登场。樊仙都转述刘钦的话：演儿性格忠厚老实，为人豁达豪情，平常喜欢舞刀弄剑，容易结交江湖义士，这是他的优点。他的优点很明显，缺点也很明显。他重武轻文，不太喜欢看书，特别是兵法韬略。这样，如何能在兵荒马乱、群雄并起的乱世立于不败之地呢？更何况他遇事鲁莽，不够冷静，不懂得收敛锋芒，将来是要吃亏的。仲儿过于文弱，是个阿斗的角色。只有秀儿你秀外慧中，性情温和且不失稳重大方，小小年纪热衷于农事，深深懂得韬晦之真谛，将来汉室江山要靠你来光复呢。我哪有爹说的这么好啊？我温和是因为我不够霸道，我大方是因为我们家富有，我热衷于农事是因为我喜欢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外圆内方才是制胜之道，你爹不会看错，你机灵、聪明、厚道、诚信、平易近人，这已经足够了。秀儿，你爹说你是刘氏江山的救世主，你一定要记住啊。 救世主？我就是这天下的救世主吗？ 刘秀现在想起这些，就觉得头脑里有千万种想法正在破土发芽，就往外冲，突然间就觉得眼前一黑，伴随着天旋地转，就像坠入了万丈云端一般。 秀儿， 伴随着刘皇的一声惊叫，刘秀如同一叶扁舟，悄然无声地倒下了。这一刻，刘秀知道他的童年就随同父亲的棺椁一起被葬送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AM603，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

云长，知世恶绝，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南阳郡蔡阳白水乡白水堤边，一块郁郁葱葱映其中之地，一座孤零零的墓冢掩映其中。墓碑上书有故写父南顿军大人之墓。墓边几棵大松柏之上，一个木质的吊脚楼，里面摆着简易的物品。正值清晨，墓碑前香薰烛燃，供奉之物依次摆在碑前。一个青年跪在地上，深深地叩了三个响头，低声哭泣，好半天才抬起头来，悲戚说道：爹爹呀，您为国为民忧愤而去之后，孩儿我好想你呀，孩儿一定不忘您的教诲，以复兴汉室江山为己任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祭拜完毕，刘岩猛然站起身来，一个提身踩着光溜溜的树干，跃上那个高达数丈的吊脚楼，翻身取出一把长剑，跃下身来是边舞边吟：凤凰鸣兮于彼高岗，梧桐生矣于彼朝阳。刘岩练得正酣呢，身后响起一个声音来：哥呀，你这练的不是剑呐，这是寂寞呀。刘岩头都没回就说：你们两个偷懒不练功，又跑到这儿来捣乱。来的人呢，正是二弟刘仲和堂弟刘季。只见他们两个神秘兮兮地对望了一眼，又笑着说了：我们连续练了好几个月的功，不知道有没有长进，还请大哥检验一下。好啊，你们两个想来挑战你大哥了呀，有胆量有气魄，亮招吧。刘仲和刘季也不谦让，拔出兵器就和刘岩对上来，顿时间是刀剑之声四起。刘岩毕竟手上功夫扎实，一开始他们两个还能勉强支撑，打到后来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了。哥哥们都在这练剑，唯独不叫上秀儿，也太小看秀儿了。随着一个稚气未脱的声音，刘秀一个飞身跃进战场。尽管他人小，但是手中的宝剑却一点也不含糊，专门攻打刘岩的下盘，逼迫的刘岩是频频抽剑回防。战场上的局势就变了。好功夫啊，妙极妙极了。刘岩以一敌三，正打得过瘾呢，突然看见场边出现了一个中年汉子，一边看还一边鼓掌称赞。四个人就赶紧停止打斗，齐刷刷地跪在地上：叔父在上，请受侄儿一拜。来的人正是刘岩叔父刘良，他把四兄弟拉起来，然后对刘岩说了：岩儿啊，你连续三个月住在这荒山野岭为你爹守墓，这番心意 你爹在九泉之下一定会感知得到的。但山上毕竟寒气重，还是回到家里去住吧。不，孩儿要为父亲守孝三年方能下山。难得你的一片孝心呐、啊、逝者如斯，现在世道混乱，王莽篡夺汉位，身为刘氏宗族的人岂能因为一己之怨而不顾汉室江山呢？孩儿愚钝，请叔父明示，要想光复大汉，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我想让我们汉室宗族都团结起来，拧成一股绳，共同为光复大汉而努力。叔父的意思是？刘良这时候突然转过身，朝树林子里边喊了一句：你们都出来吧。他的话音刚落，一大群刘氏宗亲子弟就齐刷刷地站了出来。刘良像鹰一般的眼睛扫过了众人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振兴汉室，光宗耀祖，我们刘氏族人人人有责，从今而后大家愿不愿意学武？ 愿意。 有眼儿教你们武艺，你们愿不愿意？ 愿意。 眼儿，你都听见了，现在就随我下山，教咱们刘氏宗族子弟武艺，将来也好在乱世当中尽一份力量。叔父，百善孝为先，为父亲守孝是我的职责，我性格刚强，在这里正好可以磨练我的傲气，所以叔父叫我下山教武艺，实难从命。刘良完全没有想到刘衍会拒绝他，毕竟他现在是家族当中的顶梁柱，不管是威望、学识还是德行，那都是很高的。此时众后辈子弟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着他，他的脸上就一阵红一阵白，觉得特别尴尬。叫我大哥当教练，这是好事啊，既可以强身健体，将来又可以保家卫国。既然大哥立下诺言要为父亲守孝，也不能随意更改，我看这样吧，不如把练武场设到这一片松柏林里，一来大哥守孝，二来大家学武，三来在这样隐蔽的地方练功，还可以避开朝廷的耳目，三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才隔了几个月呀，刘秀的个子长了一截，身体也变得结实了，现在又煞有介事地站出来说话，不紧不慢，不徐不急，倒也有一番将帅的风范。啊，秀儿是好主意啊，这个地方荒凉，正是咱们刘氏家族子弟卧薪尝胆日夜练剑的绝妙之处。不如这样，眼儿愿不愿当这个总教头啊？眼儿愿意。好，这样我刘氏家族有希望了，我大汉有希望了。刘良说着就看向了刘秀，这小小年纪竟然能想出这么好的办法，不简单呐。从此这片孤寂的旷野不再孤寂，寂寞的山林不再寂寞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刀枪相交，人语喧哗。昔日战国平原君为门客，可以做到刀剑适宜，珠玉视之，而春申君可以做到客三千余人，其上客皆聂诸吕。刘衍虽然是以守孝之名教家族子弟舞刀弄剑，但众子弟从学武的第一天起已经尊他为师父，从此没有人再称呼他的名字，而是亲热地叫他刘伯升。刘衍为此也倾尽所有的家财，但是刘衍的韬光养晦是有目的的。飞龙岂是池中物，乘上惊雷雨上天，他呀 只是在等着暴风雨来临的那一天呢。光阴荏苒，三年守孝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刘衍回到了家里。三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，通过三年的修炼，刘衍已经从一个愣头青年变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壮汉。这三年他已把家族的子弟打造成了一支精英队伍，虽然这支队伍人数不多，但只要他这个领头羊振臂一呼，就能做到虽无千万人无一王矣。这三年他人在深山心游天下，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变化。这三年天下形势大变，14岁的汉平帝病死，王莽立年仅3岁的广西侯刘显之子刘婴为傀儡皇帝，他本人则独揽朝纲，称为摄皇帝，篡夺皇位的野心昭然若揭。天下人谁都知道，王氏取代刘氏，那只是时间的问题。三年的隐忍，三年的磨砺，只为下山这一天。刘衍在心里曾暗暗发誓，下山之时就是举世之日。可是啊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刘衍怎么也料不到，这一年宗室安仲侯刘崇不自量力，仓促起兵反王莽，结果是鸡蛋碰石头，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。这无疑就给了怀有雄心壮志的刘衍当头一棒。经闻噩耗，刘衍很是震惊，于是赶紧就把叔父刘良和舅父樊宏找来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在刘秀种的一块麦子地里进行了一场特别的浓中对。刘衍也没把话藏着掖着，一开口就直奔主题。王莽篡位之心人人皆知，国贼一日不除，天下一日不得安宁。叔父舅父，衍儿想起兵征讨国贼，不知两位长辈意下如何？衍儿啊，俗话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衍儿的想法是好的呀，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啊。说起来呢，叔父刘良还是刘衍的引路人，刘衍的那点小心思他怎么能不明白呢？侄儿愚钝，请叔父明示。我观天下气象，这王莽气数未尽呐，现在他一手遮天，正是大包大揽之时。现在人家锋芒毕露，咱们要起兵，那就等于鸡蛋碰石头啊。刘衍的舅舅樊宏是个很稳重的人，这时候他插口了：衍儿，你叔父说的对，刘崇也算是一方诸侯吧，你看他起事不到一个月就被王莽打败了，你现在再去起事，下场还不得跟他一样啊。那么难不成我们就坐以待毙，任王莽这个狗贼祸国殃民，荼毒天下百姓？复兴汉室乃是我们刘氏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但是衍儿，别忘了这样一句话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你都在松柏林里隐忍了三年，为什么就不能再忍三年呢？刘衍知道自己叔父这是话里有话，睁着浓眉大眼一动不动地就盯着他，就等自己叔父的下文。果然刘良突然间是长叹了一声，接着说：古人云，一文一武乃将才之道，衍儿从小练剑， 现在你的剑术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界，与百万军中取敌首级易如反掌。但是将才不但要懂武，还要懂文。言儿平常重武轻文，与兵书韬略知之甚少。战场上的最高境界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试问言儿你现在能做到吗？刘演听了这番话，脸色微微的有点泛红，微微的摇了摇头。凡立大事，要么不干，要干就必须成功，否则一旦开始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没有回头路可走了。现在王莽正在风头上，而你现在正是学本领的时候，等你学成而归，正是王莽衰败的时候，如此不正好可以举事了吗？叔父，您的意思是叫侄儿再去学文？对，我和你舅父正是此意，今日长缨在手，他日何愁天下不归呀？那我现在去哪儿求学最好呢？刘良和樊红对视了一眼，刘良正要张嘴说话，樊红把他阻止了。且慢说，不如我们各自在手掌上写出如何？好，看我们的想法是否一致。现在在麦子地里边呢，哪来的笔墨纸砚呢？刘良跟樊红再对视了一眼，双双伸出了手臂，然后齐刷刷地看着刘演。刘演是聪明人呢，立马会意，但心中却不忍，不由得摇头。刘良和樊红两个人突然异口同声地大喝：大丈夫岂能婆婆妈妈，动手！刘演的心里骤然间升起了一股豪气，当下不再迟疑，拔出宝剑朝两个人的手臂就砍过去了。大哥，你在干嘛？随着一声惊叫，刘演手起剑落，刘良、樊红两个人的手臂顿时鲜血淋漓。他们两个人各自转过身来，用手指蘸着手臂上的血，在各自的手心写起来。不大一会儿写完了，两个人转过身来，同时说了一声起，摊开手心，但见两个人的手心都写着相同的两个字：长安。言儿啊，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你只有到那里去求学，才会真正感受到王莽专政给天下带来的苦难，才会了解和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这样一来，你到那儿学到了知识，二来及时掌握了国情，对以后举事大有益处啊。刘演这时候终于醒悟了，点了点头。而此时愣愣地看着他们的刘秀突然跑上前，大声叫着：我也要去长安，我也要去长安。秀儿，大哥此去长安有着极大的风险，你还是好好待在家里吧。不，我也要去长安。最终呢，刘演去长安了，带着的却不是刘秀，而是刘季。长安之行泡汤了，刘秀一是吃了年龄的亏，二是吃了母亲的亏。年龄就不用说了，他现在还不到13岁呢。所谓吃了母亲的亏呢，那是说他的母亲樊仙都舍不得这个最溺爱的儿子去外边冒险。可出乎大家意料，刘演刚去没多久就回来了。都说读书人要十年寒窗苦读，但刘演却读了只不到一年。这年的中秋之夜，玉盘似的月亮挂在夜空，